住香一把，认真够烧魂，你去边度啊？唔通去庙拜佛求保佑，一心想搵人嫁喺今年嫁。 哈，乜你咁多口噶你？你人格系最差。 我生得风流够潇洒，你不必去烧香求神更重牵挂。 何解你真厚面皮任得我骂？ 小生认真过情，你应可怜下。 可怜下啦，欣姐， 我唔怕地那渣，唔怕地有沙，猛追猛挨摆，到都惊你唔肯嫁。对呀，因你真诚，就冇话虚假。 可惜你通街撩人最贵嘛， 能否两家结合谈心月下？ 已经几番讲明我所欠嫁。 你嫁咗我，我送趟跑车俾你啊。 我唔错就阿花，唔错就有他，最惊你晓变心兼夹人奸诈。 断声咪嬲你真沙尘。跌商量下， 欣姐，我系真心爱你噶。 点知你真系假？ 小生最真情，就冇话心话。 知出你真情，我就肯嫁。 而家对天发誓，全系真话。好心好心应承，理应将郎嫁。 我有个结婚，孕于请年假，申请年假。